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中午，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圈。哎呀，我这开场我都说的不溜了，这个过年终于过完了哈，这个舌头还没捋顺。 不，我估计是你见到我紧张了， 我 是 紧张，我说好久这个身边都没坐着人。这个春雨的年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果然回家又被爸妈问了一下这个，虽然他表面上说，哎，我听了你的节目，我不会再问你这个结婚的问题了，但是耐不住七大姑八大姨上来轮番轰炸，然后爸妈说，哎呀，有事儿得跟父母说呀，别一个人憋着。所以其实年过得挺好的，年味儿挺足的。 看出来了，这个起码胖了3斤啊，全堆在脸上了，喜气洋洋。今天跟我们在棚里边还有一位老朋友， 又来了， 三天就成老朋友了，陈天柱阿听。今天要聊什么呢？跟你这个赚钱的事儿也很相关。比如说我想市民，我就很关心这个财爷每年他都会有一份财政预算案，就是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他今年的这份预算案不得了，我们几个可能都会受惠，主要是这个交税的方面。就说香港人也管这个叫派糖啊，当然跟澳门的那个派糖没法比，澳门他直接就是派现金，几千几千的大钞派给你。但是香港今年他们说也不得了，因为你看他的这个预算哈，比原来的预算就多了这个盈余，主要是盈余他的这个估错数。一开始呢，没估这么多，现在估了多出了这个900多个亿， 600多个亿 吧，还说原来有200多个，它是那个投资的收益，就如果你算上的话，那就是900多个亿。然后我看媒体今天大标题就说财爷又算错数，他每年 他 都算 错， 所以这个他为什么老是算错呢？ 我觉得可能他们确实是写了的原因嘛，说有的税收可能没有预计到，尤其是像双倍的印花税，所以其实对政府来说最大的收入就是税嘛。可能有时候你确实是这个税太多了，比如说樊素今年交了这个个人所得税对吧， 交了，但是交多少我忘了呀。 对，你都不知道，那你就难免人家财爷可能有时候也不知道你到底交了多少。到时候年终的时候，可能你像我这种，我今年还没开始交呢，但是可能明年我就要开始交了。那又有很多新来的人口又开始交税了，所以他这个税难免会说，我当时可能预计的少了，因为今年可能又多了多少个交税的人或者交税的公司或者企业，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有情可原的，你不可能我从年头就预计到，我今年一共有多少收入，到最后就这么多，那这只能说明香港的这个经济太稳定了，一点上升或者这个变化的趋势都没有了，对不对？ 主要是他差的有点多吧，阿Tim你觉得呢？ 就外界普遍好像觉得曾俊华就不是第八份的吗？ 对， 他好像老是记错数。其实曾俊华个人风格可能偏保守一点，对， 以前还被陈启宗骂过呢，就恒隆的那个主席，地产的主席，就说他什么 太保守， 对不起香港人，就是总之我忘了那个原话，他骂他骂得非常的狠，意思就是他不肯花钱， 因为他 是耽误香港的前途， 找不到一个花钱的地方吧。 找不到花钱的地方，我看他的支出里面几十项啊，这个什么现在最大的这个支出还是在福利方面，就社会福利。另外呢，就是这个教育和那个食物卫生方面，他是花钱的最大头。然后收入方面的主要还是靠收税， 对。 但是他反反复复，我去年我记得我是在现场采访，他就一直说香港这个税收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税基太窄， 税基太窄， 就他集中于一部分人是交税， 对。 所以就说他今年的这个财政预算他是比较偏重于中产，就给你退税啊，给你各种的这个什么差饷啊什么的，就让你可以尝到一些甜头。但是我今天又发现有些媒体他就采访那种真正的是中产，那当然你收到钱了，你不用交以前那么多税了，肯定会开心。但他们就说其实我们想要的是政府你有长远的投入， 对， 也让我们的下一代 对 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和发展的机会。但是似乎就这方面又有人觉得你做的还是不够，还有什么未来基金什么的，就说你是不是非得要拨到未来，就现在眼前真的没有地方要花钱了吗？ 我觉得是有的，就像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这样，可以多建一些公屋。我看之前看过一个报告说，很多低收入家庭他要想去轮这个公屋要很久很久才能轮上，而且像他也有针对年轻人专门建了一个青年宿舍， 然后当时预计是在16年可以完工，总共提供3000个床位给这些交不起房租的年轻人住。 但是呢现在好像说预计建成之后只有300个，一下子就减少了2700个。 所以其实你轮了这个年轻宿舍还不能再去轮公屋了，就让很多 很多人就觉得香港的这个住房，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太紧张了。你有钱，你不如多盖一些这个房子，不是之前那个梁振英也说要让年轻人买得起房吗？然后现在连这个住公屋都住不上，更别谈买得起房了。嗯，阿Tim有没有切身的体会？你在香港时间长， 对，刚刚就听了，就春雨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就一点，因为真的不是不建的问题，是有两个问题制约了。 就一个地的问题跟一个劳动力建筑劳动力的问题，其实现在香港有很多工程其实都没有处于那个就那个满工的状态，什么高铁啊，什么我们港珠澳大桥啊，其实都为什么要一延再延，其实就是一个劳动力的问题。这因为现在不是还在谈那个要输入劳动力吗？因为只靠本地的一些建筑工人的话，可能 要满足现在香港基建的一个需求，真的远远不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所以之前在网上经常流传一些图片，就说扎铁工人、建筑工人，什么弄混凝土工人，一个月两万不止， 不止，一天就1500了。那就4万多，你算，如果每天都工的话， 他每天，对， 那就4万多块钱了。所以呢，这个他确实从一定侧面反映，要不然咱去，你可以， 之前我做早新闻的时候有一个段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早上上班嘛，六点多来到下午2点多下班了，然后丁丁他们就每天都说，要不然你下了班再去压个铁，然后你看两份工收入翻好几倍。就是，当然这开玩笑了哈，你说真的是输入外劳，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连串的问题，就是我们本地就不能产出工人吗？为什么又得输入外劳？那又本地的这个劳动力让他们去做什么去，是吧？但是今年你发现他的这份财政预算 豁免你的半年的牌照费用，比如说有些酒店和旅馆我再给你豁免牌照费用，还有一些这个小商贩和那个开十四的就开餐馆的，他也可以给你豁免一些牌照费用。再一个就是什么的士啊、小型巴士啊、还有那种货车啊、拖车啊、还有特别用车的这个车辆，它都是要豁免这个牌照费用。但是你就觉得战中的影响，我首先是怀疑他，我说这些的这个费用你怎么去测算出来我是半年，你的那个数据的来源是什么？就他没有交代前因后果，就给我的印象是说哦，反正对经济是有影响了，他的这个精确度是就达不到我的这个预期。因为支持战中的人他可能会说啊，其实这个费用你看那个什么经济受到影响，你没有具体的数据告诉我啊，就说他的这个说服力没有那么的强，我是觉得。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也说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你经济是有显而易见的影响，所以你看如果你还想第二轮有什么战中的话，那我告诉你他对经济确实有影响，所以这是会成为很多民众就将来如果有这种坏的方向趋势的话，他是可以提前防范，就说他社会舆论上他能产生一定的效应啊，我这么想的。但是具体说来哈，我们可以听听这个卢奇元先生的这个想法，他也是香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专家，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财政部工作过，每年的财政预算案我们都会请他来评点评点。那他在香港看了20多年的财政预算案了，再来看看今年他觉得这个描述战中的这一段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听一下。 亮点呢其实即使在总结方面他没有点透，但是他在这个预算的安排里边表达了就是战中的问题，其实这是他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这个战中呢可能对香港的整体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个人的分析 今年的这个收入增长406亿，结余增长638亿，这两个数字如果没有占中的话，可能收入的增量部分应该翻番，这个结余增长应该超过1000亿。我这个估计是保守的估计，可能如果考虑到对方方面面的这个比较深度的影响的话，可能比我这个估计还要高一些。 您这个估计是从哪儿来的呢？您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我们考虑到2014年的资本进入香港的规模跟香港现在的盈余水平的对照的话，它是不吻合的，因为2014年是香港历史上少有的资本大规模涌入的年份，以至于它在利率方面，在资本进入管制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包括取消投资移民呐、大陆人士投资移民呐，一系列的动作，它实际上是资本大规模涌入的一个特殊的年份，在我来香港的20年历史上没有见过，这是第一非常非常奇特的一年。如果不是战中的影响，在金融方面的这种收益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香港经济好，不是香港本地的人比以往更能创造价值。香港只要是流动性处于这个最佳状态，什么叫流动性处于最佳状态呢？就是香港有大规模资本的净流入的时候，香港经济就一定会好，因为大规模资本净流入，它表达为香港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就是利率比较低，同时呢又表达为所有的资产价格都比较高，包括楼市和股市，这个时候香港的经济就会变得非常好。也就是说2014年是香港的一个难得的好年景啊，在我印象里边可能是这20年中最好的年景。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呢是不如理想的，这个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在粮，是战中这个事情本身啊，它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看了看曾俊华的预算案，对这个事情没有做深刻的剖析，他其实应该在技术上做出一些分析， 嗯， 这样的话对大家理解战中更有意义。反而我看不到香港港府的数据，就是战中对整个预算的影响没有，反而战中对战中问题造成的影响的补贴有，虽然数字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啊，只有2.9亿，表达了某种态度，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做预算。做预算你要精算的话，你要告诉老百姓什么事情会使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结果或者财政结果。 他可能不太想过于政治化吧，如果大篇幅他又会引起社会上的一阵纷扰，他可能会重点就会偏离了或者模糊了。 不，一个地方的预算案它本身就是政治的一个直接表达，如果预算案回避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预算案不及格。因为像战中这样的事情到底对经济有多大的影响，是下一轮战中必须评估的事情。 就是如果他万一真的是做了哈，那拿到立法会泛民的人他拉布，他根本就通不过，他可能引起的这个后果会相当的严重。 不，你说的是事实，他拉布只能证明一些事情而不能颠覆事实。如果你说的不是事实，你又怎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我相信香港的有关当局没有问题可以把这个数据做详细统计，不然他凭什么进行补贴？ 好，这个是卢其元先生的一种观点啊，他也是认为这个对战中的这段描述就显得有点暧昧，可能你又说了，可是你又说的不透彻。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你要是说的太多，你可能在立法会里面它会引起反弹，到时候立法会议员他如果不通过，他不赞同你的这个观点怎么办？ 那因为根据香港的他这个习惯，他是你财爷你有一份预算之后，你得拿到立法会通过了之后，大家投票说同意我立法会给你拨款，你种种的这种什么惠民措施啊、派糖措施啊、什么有利于各个阶级的措施啊、民生的那些问题的推动，你才有钱去花，要不然你说了也是白说，是吧？所以现在的今年的这份报告呢，在舆论场上，就是你看一些街头采访啊什么的，似乎大家的满意度要比往年高，因为你就是有现实的那个好处嘛。但是真正是说你要更加长远的，或者是跟过往的一些财政预算进行比较的话，你进行一些全局性的那个考量的话，可能未必就这么的值得人满意哈。那要不然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继续来听听卢泉先生讲到这份预算案它到底能不能解决现在香港的经济方面的问题，那香港的经济问题到底核心又在什么方向，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今天跟我们在一块的还是阿听陈天柱老师。这个天柱在我们这儿算是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的， 对， 其实可能 很表面的， 多谈一点。今天，哎，说到今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他的应该说他是第八份预算案了，那一如既往又算错了。今年呢是差不多差了这个。只是预算出原十分之一，就是他今年在印花税和利得税收入双重大增之下呢，库房盈余达到638亿元，再算上那个房屋储备金，再加上275亿元，就一共呢已经是超过了900亿元，就是这个盈余，他们叫库房大进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香港其实还是非常有钱。 对。 但是我怎么觉得，尽管他有钱，可是你不觉得市民的口袋里，我不知道到底多有钱，总之你感觉不到香港人是快乐的。即使他这些政府有钱，也并不会让普通的市民他觉得幸福感倍增，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你想，政府他拿着手上这么多钱，他就要想办法我怎么样去花出去，让市民能够分享我们这种所谓经济繁荣的这样一个成果。那当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所谓的纾困嘛，就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市民，像什么薪俸税、利得税，他就会退税75%，有一个上限是20000块钱，这个咱们几个都可以收回到。那再一个就是差饷，还有什么综援、生果金，这些都是给老人的，相当于叫一个什么初三粮，这是在过往他八年他都没有过。那如果说我们全面的来看他这样一份财政预算案，除了这个现在纾困的这部分，它其他的一些支出，它总体来看的话，它到底又有没有一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香港比如说这个结构一直失调的问题，还是靠什么金融、地产、什么旅游、零售这几大产业。它一直说什么创意产业，包括创新科技， 说了很多年， 但是你并没有觉得身边它有这个风气，一点都没有。 对，所 以呢，所 以我觉得它这个有钱有的心里一点都不踏实。 是， 因为它这个钱它看不到未来还有更多的收入，可能过几年一直这样下去，他这钱可能就 很快就花光了。 对， 一旦有什么灾难之类的。好，来继续听卢先生的这个点评。 这个香港的这个预算案呢，我读了20年了。这个我用一副对联给他做一个总结，上联是面面俱到，无一处惊到。他还是撒胡椒面，而且是在高空中撒胡椒面，咸的依旧是咸的，淡的依旧是淡的。他面面俱到，无一处惊到，他不解决问题。第二下联是人人都难，唯一人不难，横批是超人。我不是说李先生，我是说你看到香港的预算案，他所有的人他实际上都是给你一点点的糖，唯独对地产20年来不遗余力。 这个确实是有点过了。到了梁先生这儿，当有所改变，确实没有改变。所以他派唐啊，那340亿啊，没有意义。派唐也不是这么派的，派唐通常是，你比如说，你开一间公司，多雇佣工人了，或者增加雇佣工人了，政府会给补贴。他实际上是鼓励你雇佣工人，鼓励年轻人有事做，这个补贴才有意义。你一个人给几千块钱，这是胡闹吗？你要给他就业机会，而不是把钱给到无差异分配的人手上，这是最次的一种纾困方法。因为纾困方法主要是创业和就业。香港的问题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分配结构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产业结构的问题，第三个是风险预案的问题。我先说分配结构，就香港的预算里边的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困扰了香港整整32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就是一个税的结构。如果你打开香港的预算案，支出结构你可以不看它，你看收入结构，收入结构税的部分，核心的部分是企业所得税，大概是1300亿左右吧。然后就是这个薪俸税，就是我们缴的538亿，然后是印花税500亿，同共加起来是2300亿，构成香港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香港基本上没有针对资产课税，或者是完全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这在古今中外罕见。所以我们仍然建议在分配结构上依然要跟上现代文明，这个例行普世价值，要增加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并使这个税收至少上升到税收体系的1/3，而不能是零。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它可以调节香港的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这样的比例关系，因为香港的有钱人就是月入月收入在10万块钱以上的，这也太可怕了，太少了，它这个在总人口的比重连1%都没有，是1/1000的概念，不对了这个。而这个在底层收入的比例，就是按香港应该低过10000块钱的这个收入比例高达数10万，这个不对了。所以这个分配结构的调整，回归之前不干这可以理解，回归之后今年18年了，这么个预算案怎么交功课呢？第二个问题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能不能调呢？当然能了，反正我做过的努力有2次。第一次是曾荫权先生正式当选特首之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后来这封信发表在报纸上变成公开信，我提出来香港的唯一的出路是文化产业啊，文化产业，因为香港具有中文媒体资讯无可替代的地位，就是香港的中文媒体既可以繁体字又可以简体字，没有政治上的约束，同时中英文的互换在能力在香港是非常高的，它应该成为华文资讯的制造、流通和这个交易中心。这个事情曾先生刚开始感兴趣，后来答应见面详谈，后来因为我不说他们了，他们的不同意和阻止，后来没有做成。但是这件事情那个被深圳的这个市长，当时的市长徐仲恒啊，后来坐牢了，他知道了以后他们纳入深圳的规划里边，所以深圳有了动漫的这个产业，动漫产业可能在深圳到今年已经过1亿了。我给你讲产业结构的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是我们2014年提出来的，就是恢复香港的第一产业。香港是没有农业的，香港的全部的农业人口只有4600人，但是香港可用的农田有40平方公里，全部荒植，所以我们提出来恢复第一产业。我的口号是给我32平方公里，我在10年之内还给你第一产业，就是香港的蔬菜种植全部工业化，生产全部恢复。我们也做了完整的测算， 如果要是可以给一点点土地，现在不给土地也能恢复，我们用元朗的工业区就可以种菜，在工厂里如果能给一点土地就可以把养殖业恢复了，我们香港的老百姓可以喝到自己的牛奶羊奶，可以吃到自己的牛羊肉，如果再给点时间的话，香港的种植业足够大，可以在15年之后使香港的生物质能源完成对石油能源的50%的替代。整个的思路是有的，不需要港府投一分钱，只需要政策调整。他不理你，是从上面到下边，他们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因为凡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就动到了根本。凡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就涉及到了利益，谁都不能碰。听上去每个地方都在发工资，有人办事，但你真涉及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是一个严密的橡皮墙。第三个问题，重大问题，预算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就是美元转强之后对香港的影响，也就是危机应对的问题。香港的所有的好是源于香港的资本净流入，当有大规模资本流入的时候，香港整个的经济体水涨船高。为什么在2013年、2014年香港的流入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高点？这个你可能都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陆呢在反腐进入高潮，相当一部分的资本会来到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不做太多的技术思考的，他们会大量的购买港币计价的资产，包括楼和不动产。最有趣的是2014年俄系资本大入涌入香港，所以香港很有趣啊，因为香港取消遗产税了嘛，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欧美的资本也涌入香港，所以香港大水淹了龙王庙。这种事情在特定的年份发生，而不是常态，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旦美国进入加息或者是准备加息的过程，香港将出现资本净流出的状况。香港一旦资本净流出，香港就会面对港币的汇率连续汇率的巨大压力。历史上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只有一个手段，就是加息。所以我们知道97金融风暴的时候隔夜拆息超过300%，香港只要进入资本净流出，利率都是两位数，有的时候高达18%。如果香港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香港经济会立刻陷入一种灾难性的状况，并且香港的整个的财政状况将发生逆转。我仍然认为现在8000亿的香港的财政结余不足以支撑到2022年，因为8000亿就是香港的2年的财政收入。这个貌似强大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会很脆弱，因为有联会，为了捍卫联会，你就必须得大量的抛出你的结余去购回。这个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应对呢？现在的预算案里边对问题没有描述，就如同对战争没有描述一样，整个的预算案你怎能不对未来5年香港经济可能面对的形势给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危机给出你自己的安排？如果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做出分析，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不给出分析，预算的预测还存在吗？所以我对香港去年的财政的情况表示恭喜，那么大的风浪还有这么好的数据出现，当然不是他们的努力，是因为资本净流入，表示恭喜。同时我再一次对香港这个情况表示自己的忧虑，老问题无一涉及，这个不是一份好的预算案，我给他45分。 好，这个卢先生可以说是专注批评香港的财政预算案20年。 他又只给了45分，又是不及格，还差的挺远的，是吧？所以你看他讲到的这个，就说你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他的一个预计是2022年，现在已经2015年了。如果按他那个，没几年好光景了。他意思就是说，我记得去年他也讲过预算案，给阿 Tim 好像你的印象是说香港迟早有一天会破产的，是吧？ 对，我也是失去预算，就因为就你收入跟你的支出就不成一个比例， 嗯嗯， 就因为香港现在好像我看过好像还有8000个亿吧， 嗯嗯， 其实如果你一失预算的话，这8000个亿根本花不了几年， 嗯， 对，而且香港现在想做全民养老嘛，然后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其实就算这个大陆的这个养老基金它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虽然可能我们的那个收入还要比香港来的更加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们毕竟有多样的产业结构，可能一直有不同的税收源源不断，但是面对这个香港人口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如果政府真的想把这种事情做好，让这个老人能够有这个福利，那这8000亿是肯定不够的。 对，这个曾俊华他自己也知道，去年他就一直在发出警告，他说10年之后香港就一定会出现结构性赤字。而且你看，如果你想10年之后，如果说你支出的那个速度哈，就是远远快过于收入的那个速度，你想想会觉得很可怕。 嗯， 因为你现在没看到好像香港有些什么新的产业，你就包括现在独占鳌头的那些地产和金融 、 它会永远长红吗？就这个都是你抱着非常大的这个怀疑。就是它如果一直长红，你也会觉得它不见得就完完全全它是一件好事儿。就如果是它一个地方它完全是搞地产的话，那它其他的产业结构或者说你去发展其他产业的结构的动力它就会有所削减，因为反正靠这两个产业它已经是混得很好了嘛。 嗯， 我觉得地产业它是有瓶颈的，你就像国内现在万达都已经开始转型，它不再投资建新的万达中心， 嗯， 全部都有这个，他们只是做生产设计上，然后比如说樊素你对这个有兴趣，那你来投这个钱，我们万达不自己出钱，所以地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是有瓶颈的。香港我觉得肯定它的这地产的楼市的价格也等等都已经很高了，很难再有更多的这种资本涌入香港的地产，毕竟也没有地嘛。然后但是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其实香港整个对金融行业还是很担心的，因为国内在推上海要做新的金融中心，深圳的前海经济特区也在做金融中心，势必会对未来香港的这种金融行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嗯， 所以你肯定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的金融可能会走下坡的。 哎，那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出路，就是说创新科技？因为这发现他也投了，开始有重视的那么一个趋势了哈。那我们等会儿呢就再来聊聊这个创新科技它将来是不是香港它可以选择的一条路。那等会儿呢也来听一段访问，他呢是立法会资讯科技界的这个议员，叫莫乃光，听听他对于财爷对于创新科技的这个支持哈，到底够不够给力。三立华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叫 Tim。 这个关于科技呢，其实香港人的认识也比较的清醒，就是说，知道已经落后于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经常喜欢跟新加坡比嘛， 对， 那新加坡人家就比较。在这个周一23号，新加坡也发表了他们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就是跟港府的预算案一样，他们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述推动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就是香港它涉及的新增的金额呢，大约是14.5亿港币，而新加坡的相关措施呢，它新增的资源是香港的8倍，就是高达119个亿。但是香港人的这个反应就说，哎呀，反正我们香港背靠祖国，因为有内地生产线的支持，跟香港跟新加坡他们缺乏支持情况不太相同，所以政府呢不用走新加坡那种国家太多干预产业发展的路线， 这在香港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观点哈。那有关于这份财政预算里面涉及到科技方面的这个描述，我们来听一听莫乃光议员他是不是认同。 我觉得香港政府这几年来的在创新科技里面呢，就说的是说了很多，但是做的还是做的不足够。相比其他的地方，不论是新加坡啊、内地啊、台湾地区啊，其他的地方，在亚洲里面呢，我觉得我们的力度还是不够的。我们的政策方面呢，还是没有一个很统一的一个政策推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的措施。而且在这一次呢，政府有一些方案呢，其实的方向还是正确的。好像他们提供了在科学园里面会拿5000万的基金出来，就可以像一些新创的公司，可以给他们有一个可以算是一个一个资本的投资。这个在香港以前呢是没有做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担心他们第一就是力度在这个5000万实施不够，第二就是在这个随着是这个力度之外的，还有就是他们有时候的香港的这一方面的政策还是放了很多的限制在里面，比方说这是一定是要在科学园的基云之化下面的公司才可以申请，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限制也是太大了，其实像所有的香港公司都应该可以申请。 嗯嗯，那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对待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香港的这个像这个政府的市政的做法了，都是比较是不干预的，而且就是对这一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信心。在现在这个亚洲的发展的环境里面呢，他们可能看到了其他的国家地区的政府对很多重要的发展的产业，他们的资源呢都是比较变得过去的20年呢变得比较直接。力度也相对比较大，可能也看得到很多，尤其是一些好像科技方面的产业了，这个发展的周期呢是比较短。这个方面呢，我看可能是香港的政府过去来说呢，是不是很习惯这样的一些的产业的政策，他们都是比较习惯就是所谓的不干预。当然在说不干预，其实也有干预的，但是这一方面我看他们还是在这个思维方面呢还没有转过来的。 好，这个说到香港政府啊，我觉得偶尔他也会表现出非常尴尬的一面，就比如说他要推动创新科技嘛，他一开始呢是想成立一个创新及科技局， 对， 这个呢去年立法会他是赞成，就是你可以设立，但是今年吧，他跟立法会申请拨款的时候困难重重，又遇到泛民议员的拉布。但是拉布呢，人家说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理由，因为政府你的这个说服工作前期做的也不足够，包括像接受我们采访的莫乃光议员，有人也指责他说，你本来是资讯科技界的人，你但是你同时也是泛民，你跟你的这些这个同属于泛民的这些议员，你也没跟他们做好工作，所以导致困难重重，到现在他也没拿下钱来。但是有人又开始怀疑说，你即使有一个局那又怎么样，他会不会跟其他的机构一样就陷入一种官僚体系里面，你只是做的也是协调的这个工作，那你真正能够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它的这个力道到底有多大，有人也表示怀疑。这个阿Tim有什么想法？ 如果对于香港发展科技来说，我来说两点吧，我自己总结的，就是香港已经完全错过了科技这一班列车了，他应该已经没有机会再上到车上面。 为什么？ 他已经我自己看过的书，我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说，因为科技来说，其实有两个红利期，香港都错过了。其实香港很好的机会可以参与到那两个红利期，那两个红利期的第一个就是 PC 时代，就个人电脑时代， 就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老是说亚洲是小龙吗？ 嗯， 其实我们另外的除了香港，另外的三个小伙伴，在 PC 时代，就是个人电脑时代，已经在发展他们的科技了， 嗯， 已经坐上了这一班就发展高科技的这一班列车了。所以说，你可以数得出，你可以数出就另外三个伙伴他们各自拥有的一些 品牌 一些科技巨头。 新加坡有什么品牌？ 创新。 新加坡它，其实我们可能你们外面的人可能没有了解到，其实新加坡在于一个媒体，就那种视频制作，它其实已经是全世界仅次于好莱坞的第二个基地。 哦， 还有游戏， 嗯， 它那个其实是相连的，你的影视制作跟你的游戏，还有新加坡在很多领域，生物科技啊，还有跟跨工的技术上面，他们也有很好。因为它很少民用的那些品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哦， 你比如像韩国，像台湾，韩国当然有三星了，那么大的一个巨头，一个公司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 GDP。就台湾其实一个我觉得台湾人很自豪的原因，它因为它的芯片其实已经站在了世界可以跟美国对抗的一个地位。 嗯， 一个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一些什么台积电啊、联发科啊，这些 台经新闻的时候有触及。 台湾人，我跟一些台湾的朋友讲话，就聊天的时候，他们一说就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种自豪感。 嗯， 对，他有时候我就说，那我们香港有什么？难道我会跟他说我们有什么什么地产巨头？我们一个700万人的一个小城市，我们养着几个华人的超级富豪。还有刚刚就我讲说第二点，就回到我们上一个问题，不是说香港的一个支柱产业就是地产跟金融吗？其实说的好听就是地产跟金融，我觉得说的不好听就一个买卖。 嗯，就是他自己没法创造价值， 对，他就有个倒卖，他就凭借一些 全程都在做的投机的事。 对，你就有像看就 iPhone 一出来的时候，就每个年轻人 大排长龙都是想着去做水货客， 想到的就是怎么上网去抢 iPhone， 跟着去把它拿过深圳，把它去卖掉赚一笔钱。但我觉得这个科技来说，我觉得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历史阶段从来不是靠政府的，从来都是靠你那个地区的人的那个自发心去创造， 好奇心和创造力。 你看，你可以看到阿里巴巴的发展，其实一开始就可能反而受到很多政府的一些干扰。 嗯嗯嗯。 所以，哎， 这个就是我其实不太了解新加坡它的那个发展的模式是怎么样子啊。但是有一些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朋友，他们就说这两年两个地方的发展，他们自己感受到那是天差地别。 嗯， 他说我有一次我还跟一个做咨询的朋友聊，我说是不是好像北京中关村那种感觉，就是你坐哪儿好像大家都在聊什么风投啊，各自创业项目。他说那不是，他说你发现在新加坡的他的那种高科技的那种什么产业园里面，他的聊的那个项目都是非常成熟的，他也不是那种所谓的投机性格那种，而且他的国家的那个支持他是实实在在的。 对，你 他就是那个帮扶的力度，他说你是大到香港政府无可想象。所以我也刚才阿 Tim 说的，你就说香港它是一个一切都是政府少干预小政府嘛。 嗯， 但是现在他已经错过了，可是我又想去大发展一笔，那是不是政府他的这个角色应该更加多一些？就是你小政府你已经错过了，那你还用以前的方式，那不是错的越来越多吗？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因为新加坡它是有一个标新局单独的一个机构，就是鼓励企业创业这种项目的一个专门机构。他们基本上是从学校教育开始，就会一直有一个在学校的青年创业计划叫 Yes School， 然后是让学校去给这些青年们授课，培养他们怎么去写商业策划，怎么去了解各个行业等等。然后到后来你大学毕业了，如果你想自己做一个项目，你可以去跟政府申请一笔基金，有好几个不同的项目，有一个叫做 Business Angel， 就是专门给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你想做什么项目来做的，也有给比较成熟的，每一个项目它可能给的钱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它就会有 这很多时候这个钱它是无偿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给你专门做这个研究或者什么的，不一定你真的有回报。 嗯， 但是他如果数额要多的话，是说你必须要看到我在未来阶段能看到你在新加坡发展是什么样的，在未来的阶段你在全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嗯， 所以他们的这个放眼的角度就已经是说，在中学时代你学生时代你做的东西就要放眼到全球了。 嗯， 但反过来我们看香港的这个科技创新基金会，好像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机构的，虽然不是局，但是他做的这些东西，你看他有各种不同的项目去申请，很多时候都是给这种已经有雏形的这种或者说你有一个明确的盈利模式的这种企业或者小企业来申请的，他根本就没有去鼓励年轻人的这种创业的热情。可能很多好的想法都是在年轻人身上出现的。香港政府现在拿得出来的一个例子叫做 GoGo One， 是有三个80后创造的一个电招的货车应用程序。 这个我们都用过。 对， 除了这个，他说这个已经到了台湾啊、新加坡等等，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好像你真的拿不出来什么香港年轻人做的跟 IT 行业有关的，或者跟科技创新。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 嗯，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不是汪峰求婚吗？ 那个， 他不是用了一个无人飞机吗？那个公司叫大疆创新，是个很了不起的公司，是一些到硅谷都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华人公司。他其实他的创办人就是好像两个香港人。他的项目最原始出现在于香港的科技大学里面，是老师主导的一个项目。 嗯， 但是最后发展，他完成那个发展就在深圳。 啊，哎，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问题 关键。 其实香港是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它有8所大学，然后有几所是世界排名非常高的，而且科研能力也挺强的。 嗯， 但是为什么这种？ 但是大家最爱读的不是弄什么科技， 对， 最爱读的 是 经济， 反而 是 金融和管理之类的这种。 我还看过一篇文章说，香港的大学其实拥有全世界一流的那研发能力。 嗯， 但是因为真的跟没有一些跟一些市场结合得很好，所以其实整体把香港的一些大学的研发能力，或者说香港大学的名声，这几年都拉低了。 哦， 对 啊，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是投这些，比如说医学，他们是非常长期的那些，可能他研发一个药，他花10年20年时间，他还不见得有结果。但是就是说，香港它是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城市，它挺浮躁，就是说他要看到你有成果，他才给你投。可能这个跟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人，他的这个心态也是有关系的。 最终也是人心， 对，他会影响这个政府的这个思维。 所以我觉得你像新加坡政府，他们从基本上中小学开始就教育学生要自己创新创业，那跟香港政府的这种教育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既然在社会氛围是这样的时候，政府可能更多的是应该去干预了。所以就像这次财政预算案，他可能要成立一个基金，注资50亿元给这个创新创业嘛。但我觉得更多的他应该投入在教育上，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大学，他应该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就是我应该做一些创新创业的东西，能够发展一个新的产业。社会也需要，可能你从个人的发展阶段来看，你也是需要的。 嗯， 让大家有了这个意识， 这点恐怕真的是要跟李嘉诚先生学习。你看他上次不是专门去机场送了几十个年轻人，专门送到以色列，让他们去学人家的这个科技。 其实李嘉诚他有投科技的， 对，你看 李投科技， 真的，我觉得香港政府做的都不如李嘉诚做的好。他在你看李嘉诚这个商业帝国的产业结构，他是从基础建设到高科技到什么金融地产零售业全都有，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但是你看香港政府呢，就只能靠那两项，地产和这个金融。 哎，这个刚才还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新加坡人家没的祖国可以依靠，只能靠自己，但是香港还有一个祖国呢。 还有大家没有留意到一点，这新加坡的预算要有军费，军费是一个很庞大的支出。 对，香港也不用去管什么外交什么的。 对， 但是你们说这个祖国啊，对于香港来说它到底是好是坏？我有时候一提祖国觉得好像你什么都不用管了，反正有祖国靠着你呢。 我觉得就因为真的隔得太近了，这个市场，这个庞大的市场隔得太近，而且是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可以有什么事先去找妈妈。 嗯， 就像比如说有很多转机其实就在危机里面转过来的。很多香港很多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跟 SARS， 他两次都是最后解决的方法就像母亲去拿东西。你看我们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他们根本没办法去拿，所以这个也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所以就是说所谓的狮子山精神， 从前香港人号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为你看当年的这个历史背景跟现在不一样，但是现在你反倒觉得这股精神它在慢慢的流失，就像刚才阿 Tim 讲的，全程它都是一种比较投机的氛围，我就是赚快钱，赚省力的钱。你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是愿意去做什么什么扎铁工人，做什么建筑工人，就很少人是愿意真的是干一些流汗就是苦力的活。 他现在可能也没办法干了，他现在卢奇源先生我记得上一年他说过一个概念，就超级地主。超级地主就是说你在地这一块的成本占你个人的一个收入的多少。 嗯， 香港这个已经是严重的失衡了，你已经没有余钱或者说余的精力去考虑创业的事情。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悲哀的时代。 嗯， 这个 我觉得有一个比喻，就是祖国其实对香港以前真的是个好事，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香港，然后在你的成长阶段是个好事，但是就像富二代一样，到你个人发展阶段可能你除了会在这一方面投机取巧赚点投机倒把的钱，但是你其他生活上所有的东西一概不会，然后这就导致了一个发展的畸形。所以我觉得祖国可能太无微不至的照顾，对香港来说未来的发展肯定是个坏事，你必须让香港独立的能够把所有的产业扩大起来，能够真正做到自力更生，不然就像阿 Tim 说的，有事就靠祖国，虽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但绝对不是长久之计。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一说来好像是个甜蜜的负担，但实际上可能在下着一盘大棋，可能你要真的是完全自力更生，不见得从政治方面考虑它又是一件好事。 那些老人家经常都是一点 好，行，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儿哈，非常谢谢阿 Tim 的参与，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 拜。 拜 拜。